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491念，491念倒数第二行，发菩提心。这个地方看起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好，大家请坐。这一句经文非常重要啊，是为全经之纲宗。纲是纲领，宗是宗要，也就是全经最重要的一句话。以详论与民宗仗义，在前面讲概要的时候说过，弥陀要解，以信念持名为小本之宗。本著呢，则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跟小本所说的意思完全相同啊，所以其旨同也。信愿即观经中三心。观无量寿佛经里面讲的三心，这个三心就是菩提心啊，一者至诚心，二者身心，三者回向发愿心。据四帖疏议，四帖疏是善导大师做的啊，也就是根据善导大师所说的意思啊，以至诚心真实行也啊，就是真心。世间人日常所用的心呢，叫妄心呐，虚伪，不实在，那我们学佛一定要用真心，为什么呢？佛法是从真心里面流露出来的，没有通过思虑。我们的思想是第六意识，不是真心。我们的情执像顾虑，这是第七摩那识的作用，也不是真心。这些都是妄心。用妄心六道轮回，妄心是六道轮回心，用得正，完全听从佛的教诲，依教奉行，但它不是真心，那所得的果报呢，就是四圣法界，这分四等，声闻、缘觉、菩萨、佛，都不是用真心。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发菩提心。那么真正发菩提心呢，肯定就超越了。超越了四圣法界。也就是声闻、缘觉、菩萨、佛都超越了。哪些人呢？古大德里面。 啊，像谭鸾，善导、用民、智者，这些都超越。啊，禅宗下历代的这些祖师，啊，他们都是用的真心，真心超越十法界，不但超越六道啊！啊，我们有真心，就是没发起来。啊，如果真正发起来了，我们也一样可以超过。啊，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当以真诚心生活，用真诚心处事待人接物。啊，别人用虚妄的心对待我们，我们用真诚心待人。啊，说为什么呢？我们不愿意再搞六道轮回了。啊，真诚这个虚伪的心呢，就是八十五十一心所，这是轮回心，一定要知道。啊，随顺烦恼习气，那你就是造轮回业。我们用真诚心不再造轮回业了，啊，希望这一生当中永脱轮回，啊，是这么个意思啊。啊，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那么第二呢，神心；第三，回向发愿心；至诚心是体，真心的离体。后面这两种啊，就是真心起作用。啊，作用为什么是两个？一个是自受用，就是真诚心对自己叫做神心。真诚心对别人叫回向发愿心。啊，这是其用啊，从体起用。啊，四帖书里面说啊，第二身心呢，身信心也。这个也说得很好。啊，身信呢，身信呢有二。一者决定身心自身现世罪恶生死反复，这一定要信啊！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地藏经》上讲的好啊！啊，阎浮提众生呢，是我们这地球上的人啊，无不是业。无不是罪啊，自己不知道啊。啊，为什么是罪业呢？起心动念就错了。啊，真心不但没有执着，没有分别，连起心动念都没有。这是真心的。啊，起心动念就迷了，叫无明了，这就错了。啊，无明对于宇宙人生真相一无所知啊！啊，所以说是迷惑颠倒，我们把一切现象看错了，想错了。啊，间接思想错了，于是你说错了，做错了，这叫造业。啊，看错想错叫迷惑，言语行为就叫造业。 啊，造什么？造六道轮回的业。啊，虽然得到圣贤的教诲，啊，我们学到了伦理、道德、因果，算是不错了。啊，这些是属于善，啊，六道里面的善。那果报呢？这三善道出不了这道轮回。啊，出不了轮回的人，肯定是在三恶道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短。为什么？无量劫来迷得太深了。啊，恶习气太重了。天亲菩萨在《百法明门论》里面告诉我们，啊，我们六道凡夫起心动念的不善的心所有26个，这烦恼啊，6个根本烦恼，20个随烦恼啊，这种烦恼起作用啊，就是造恶业啊，善心所只有11个，你想想。善才11个，恶有26个，说明了恶念多，善念少；恶的力量大，善的力量小。啊，所以在这个世界，学坏很容易，学好很难。啊，根本的原因呢？这心俗不一样啊！啊，那么现在再加上外面环境诱惑，啊，也有啊。你像办这些传统文化讲座，啊，说这些善的，对社会影响不大。人听了可以，哎，振奋一下子。啊，3天5天过后啊，就淡化了。10天20天没有了，又回到老样子去了。啊，而不善的熏习，那个力量太大了，他天天不间断。啊，在电视，在网络，啊，在信息上传播，啊，我们六根所接触的六尘境界，这个力量多大？所以人怎么能不学坏呢？今天人学坏是正常。啊，佛菩萨怎么看待啊？我们要知道。无量寿经佛说，信人无知，不舍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叫我们不要责怪呀！啊，社会这些大众。没人教他们啊，过去旧社会啊，100-200年之前，环境比今天好，为什么呢？每一个人都重视伦理道德教育。 不但读书的人重视，不识字的人也重视。啊，我这个年龄还能感受到。啊，换一句话说，80年前，我住在农村。啊，我们是乡下人，农村还相当守旧。啊，都市里慢慢变了，农村没有变。啊，我母亲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懂得伦理，懂得道德，懂得因果。啊，所以我们从小接受母亲的教诲。啊，起心动念，不敢为非作歹呀。知道尊敬祖先呢，尊敬天地鬼神呢，啊，现在说迷信啊，但是这一些教诲确实让人心踏实啊，不敢有恶念啊。乡下妇女逢年过节啊，都会上庙去烧香啊，佛寺、神庙啊，城隍庙，我母亲一年总要去个3-5次啊，带我们到城隍庙啊，烧完香之后去看阎王殿啊，10殿阎王，母亲一样一样指给我们看，你看受这种刑罚他造什么样之业啊，我们就记住了，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啊。啊，夜莺果报太可怕了。啊，10岁我们从乡下了搬到城里面去居住。啊，城里面跟乡下不一样，没有乡下那么淳朴。啊，以后一直居住在都市。啊，还好，我们从小受的这些教育还没有变坏。啊，20岁。对于传统的文化就很有兴趣啊，26岁遇到方东美先生，知道佛教经典是大学问啊，接触之后无量欢喜，欲罢不能啊。啊，这个60年来天天读它啊，天天在学习啊，所以没有被外面环境染污，没有被外面环境干扰，好幸运的 啊好难得了。啊，我也是感觉到自己恶习气很重，对治不了啊！啊，这个东西不对治可麻烦了。啊，最后用什么方法对治呢？ 李老师教我这一招，讲经啊，我试验上是好啊，一直就维持下来了啊。初学讲经讲一个小时，要准备40个小时。啊，一个星期讲两次，啊，讲三次就相当吃苦了，啊，讲两次很好，很舒服，啊，40个小时预备呀，一个小时上台呀，啊，写讲稿啊，讲稿写了还得改好几遍呢。啊，一年之后就有很大的进步。啊，一年之后，我讲一个小时，大概准备10个小时就够了。你看，从40个小时就变成10个小时。啊，两年之后几乎就平等了。啊，两三年之后啊，讲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准备就行了。啊，可是不能放松。一放松啊，马上就出问题啊！那怎么办呢？讲经的时间增加啊，大概3-4年之后，我讲经的时间每一天讲啊，每天至少1.5小时，那是一堂课是1.5小时，两堂课就3个小时。啊，至少是一堂课，啊，多的时候2堂就3个小时，啊，因为差不多3年之后啊，我准备1天8个小时，这1个星期讲就可以了，啊，一天准备可以讲个5-6天，啊，讲经的时间在正常啊。延长啊，啊，所以最长的时候每天讲9个小时，上午讲3个小时，下午讲3个小时，晚上讲3个小时。啊，人家说我喜欢讲经，不是的呀，哪里是喜欢？对治自己的毛病啊，这一招管用啊，啊，对我很有效啊，其他的不行，其他的时候，这个人根性不相同。其他的扶不住烦恼，唯有这个方法啊！你看一直维持到现在，我每天讲4个小时，我每天读经4个小时，我看得很仔细啊！这样没有时间去打闲岔了啊，自然不受干扰了，那其他的时间就念佛。啊，84000法门呐、啊！我选择是这么个法门啊，我觉得这个法门对知识分子很管用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他老人家讲经，我的估计每天8小时以上啊，从早到晚，多少人来看他，多少人来向他请教。来提出问题啊，求佛开示啊。佛49年讲经教学没有讲稿，这个主要是的没讲稿啊，经典都是他老人家圆寂之后啊，学生就是这些菩萨罗汉们啊，大家在一起开会，请阿难尊者复讲啊，佛每次讲经请阿难尊者讲一遍啊，大家听了都欢喜，阿难讲的没错，确实是佛之，佛是这么说的，就把它记录下来，这就成了以后的经典 啊，世尊一层的事情，我们细心去观察，去体会，真的，他是为知识分子表演的。啊，学佛总是知识分子占多数。啊，所以做这种表演。啊，我们是决定了要深信，啊，确确实实是妄心在做主宰，真心虽有不起作用。啊，起心动念，我不想害人，但是总是自私自利。啊，这通病呐、啊，自私自利到严重的时候就会害人。啊，就会干出损人利己，啊，那就造罪业了，啊，那不能不知道啊，啊，造罪业就是在制造六道轮回，啊，这就有了罪报。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旷劫以来，常莫常流转呐、啊。啊，莫是堕落，堕到三途叫常莫，常流转六道里头搞轮回，无有出离之缘。原生机会啊，没有出离六道的机会呀，你说多可怜啊！二者呢，决定身心，比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摄受众生无疑无虑，成彼愿力，定得往生。啊，相信自己业障很重，靠自己没有办法了生死出三界。啊，唯一的办法呢，只有靠阿弥陀佛。啊，深深相信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为谁发的？为我发的。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为谁建立的？为戒引我、成就我而建立的。哎，这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念，有这样的信念的时候，我们才有感恩的心呐、报恩的心。啊，我们才真正能学到东西。啊，特别是后面这一句，定得往生，我们要无疑无虑。啊，决定在这一生当中。往生极乐世界。第三呢，回向发愿心。啊，回向是把自己修学的功德，回向给菩提，回向给自信。啊，自信就是实际，回向给一切众生。啊，从真实深信中，以所修之一切善根回向，愿生彼国。这当中的深信，啊， 这是自利的，对自己的。啊，我在过去应该有30年了。啊，我讲这个三心，菩提心的三心，身心呢，我是用无量寿经的经体，清净平等觉。啊，为什么呢？这是自受用。啊，对待自己要清净，要平等，要正确。啊，这个说得很具体。善导大师这个讲的，讲得好。非常贴切修净土的人深深相信啊，我们是业障深重的凡夫，深深的相信阿弥陀佛48愿呢是来度我的啊，我决定要依教修行啊，决定啊，要依靠阿弥陀佛的愿力。信愿持名。我们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一定来接引。对这个有坚定的信心。啊，这个说法非常贴切。啊，再以回向发愿心呢，去帮助别人。啊，自心化他了。啊，自己成就也要帮助别人成就。啊，所以以一切善根呢回向，回向到后面还会讲到。由上可见的要解所谓的信愿，就是观经讲的三心。观经讲的三心呢，就是本经中所说的菩提心。故知经经之发菩提心，就是弥陀要解里的所讲的真心切愿。啊，有一项专念呢，就是持名念佛。啊，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专念阿弥陀佛。啊，一个方向是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标是亲近阿弥陀佛。有许阿弥陀经呢，大小二本，原是一经呢。啊，大本是无量寿经，小本是阿弥陀经。啊，内容完全一样。啊，是以两者大本跟小本宗旨完全相同。啊，所以说是因一致也。啊，同一个宗旨啊。发菩提心以详述于临终章中啊，在这个概论里面详细的说过，这就不多说了。仅再从安乐集中论菩提心部分录取数则，以便参会啊，参是参考，在佛法里叫参学啊，会是会后啊，各种经论佛菩萨祖师大德所有的不同的说法，我们多听听 啊，融会贯通是这个意思。啊，安乐集这部书，一度一世就是失传了。啊，乃道卓大师所传，所论甚为精要。下面揭露原文，并稍注释前身其意。啊，有个很简单的注解，把他的意思说出来。道卓大师与发菩提心有四番议论。啊，第一，显菩提心之功用。安乐集云：第一，彻菩提心功用者。这讲菩提心的功用。大经云，这个地方讲的大经就是无量寿经。啊，凡愚往生净土，要须发菩提心为缘。这个要须两个字非常重要。啊，要是重要的，须是必须。啊，最重要的必须要发菩提心。菩提心是往生的根源，像水的源头一样。如果不发菩提心，怎么能往生？啊，那么发菩提心就太重要了。云何？啊，这意思是为什么？菩提者。啊，这个解释菩提，乃无上佛道之名。菩提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是觉。啊，大觉，彻底的觉悟。啊，无所不觉，这是无上佛道之名。啊，在佛经里面称之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翻成中国的意思无上正等正觉。啊，若发心作佛者呢，慈心广大，周边法界。啊，这个心是没有极限的。啊，佛法里面常讲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就是菩提心。菩提心是真心啊，真心觉而不迷，妄心迷而不觉。啊，我们今天用妄心啊，啊，就妄心迷而不觉，真心觉而不迷。啊，那我们想做佛，你看看，心要广大，头一个条件，心小做不了佛，啊，心一定要大，啊，要周边法界，慈心究竟等若虚空，啊，这个太重要了，啊，什么都能包容，这是菩提心。这也就是说，西方极乐世界那里的居民，他们的心量都这么大。为什么？真心，它不是妄心，妄心才有自私自利，啊，妄心的心量就小了，啊，真心的心量没有边际呀，啊，就周边法界等若虚空。 没边际的啊，这是我们的本性，是我们的真心啊。慈心长远呢，敬未来际啊，这从实践上说，前面两句是空间上讲啊，时间上讲，它永远是这么大啊，它不会呀变小的。那这个妄心呢，有时候大，有时候小。啊，大也不是很大，小会变得很小，叫小心眼。啊，慈心普被利而成长。啊，普是普遍，被是具备。啊，所以它没有二乘的障碍。啊，二乘也得了正觉啊。啊，但是正等正觉他没有得到。啊，正等正觉是菩萨。只有正觉，没有正等正觉，这是声闻缘觉。啊，这都算小乘。啊，小乘呢，心是不错，但是有时候不耐烦。你比如众生难度，算了，我就不度他了。这就是二乘心，不像菩萨。难度也要度。啊，他有耐心，他有智慧，他有善巧方便。啊，若能一发此心，请无始生死有轮呢，所有功德回向菩提，见能云以佛果无有生命。这个心一发啊，情这个意思是毁坏的意思，是败亡的意思，是荡尽的意思啊！荡尽什么呢？无始生死有轮，有十三有啊，欲界有，色界有，无色界有，就是六道啊，就是六道里头的生死轮回，无始劫来六道生死轮回，人就是生死轮回啊，通通把它当尽了啊，也就是通通啊，情皮是毁掉，把它毁灭掉了，所有功德回向菩提菩提心有这么大的力量啊啊，也就是他能把轮回心灭掉。我这样讲大家就更容易懂了。啊，无始生死有轮就是六道轮回心。啊，有六道轮回心就有六道轮回的果报。啊，轮回心断掉了，六道轮回就没有了。啊，这个时候所有功德回向菩提啊，三种回向呢，回向实际，实际回向自信呢，啊，实际是自信呢，啊，回向菩提，回向正觉，菩提是正觉，啊，再就回向众生，啊，念念不忘啊，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啊，我们在过去众生还加上个有情，现在明白了动物植物矿物全是众生，动物有没有情？有，矿物有没有情？有，通通都有啊。情是什么呢？受想行识，他有感受， 他有苦乐的感受，他有忧喜的感受，啊，他有想，啊，我们以善心对他，他知道；以恶心对他，他也知道。啊，我们起心动念，对他都有干扰。啊，那我们现在知道，整个宇宙的现象，啊，科学家把它分成三大类：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这三种现象全是波动的现象，波动的频率之快，我们无法想象。啊，科学家只是讲这个波动是非常非常快速，啊，佛法把它的数字说出来了，啊，像弥勒菩萨所讲的，一弹指32亿8000念，那一个念头就是一个波，一个频率，啊，一弹指32亿8000念，啊，我用中国人的算法。320兆一弹指，它震动的频率已经320兆次。那一秒钟呢？一秒钟我们至少可以弹5次啊，弹得快可以弹5次，那乘5，1600兆啊，一秒钟里头有1600兆次的。这个频这么高的频率啊，每一个念都具足佛法上说的五蕴的现象，色受想行识啊，色呢物质现象，受想行识精神现象啊，这在佛法里面说，现在科学家肯定了，科学家发现了啊。心理现象跟物质现象是一，不是二。物质现象从哪来的？是心理现象变现出来的。啊，物质的基础是心念，就是念头。没有念头了，物质就没有了。啊，只要有物质存在，你就知道你念头没停的，没有中断过。啊，前念灭，后念生。啊，物质现象里有很多坚硬的固体，它的频率比较慢。啊，像我们这肉体这些呢，这频率就比较快。啊，再快的呢，就变成空气，变成电流，啊，变成光波，那是频率快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快法。都是在频率里面产生的变化，达不到原始那个频率的速度，那个速度才动。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变法界虚空界啊，你看《环严观》里面讲，那三种周边，第一个周边法界，才动它就周边法界。啊，不管是物质现象，是精神现象，自然现象，只要它一动啊，就周边法界，变法界、虚空界全都知道了。啊，所以我们的身心，啊，就是我们的精神的部分跟物质的部分都在起波动，我们这个身体就好像一个发射台，啊，把我们的念头往外发射，同时也是接收台。整个宇宙的信息啊，我们都收到。啊，收到我们为什么不知道呢？烦恼障碍了。如果烦恼轻，啊，心地清净一点，它就能接收到。越清净，接收到的就越多。其实，通通都接收到了。啊，你心越清净啊，你的感受越多。 你完全能感受得到。啊，所以整个宇宙啊，我用现在的话说，是个有机体啊，它是活的啊，没有一样东西是死的，通通是活的，而且什么呢？通通有关系啊，它整个宇宙就像一个电网一样，网络一样啊，我们是网络里的一个点啊，跟整个宇宙啊息息相关。啊，起心动念全是关联连在一起的。啊，这是事实真相啊。啊，所以菩提心不能不发。也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学着用真心，不要用妄心。啊，什么是妄心呢？起心动念是妄心。分别执着是妄心啊，那换句话说，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看得清楚，听得清楚啊，别执着，就是用真心。那执着呢，就用妄心，不要分别，分别是妄心啊，不分别是真心，不起心不动念啊，不起心不动念，你跟佛一样。你完全用真心，一点妄心都没有了。啊，如果只能做到不分别，不起心不动念做不到。啊，能做到不分别，不分别当然不执着。啊，那你跟菩萨一样。啊，菩萨用的真心还带一点妄。啊，再下一等呢，那就是阿罗汉辟支佛。啊，他们呢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啊，没有执着，这是阿罗汉。啊，阿罗汉用真心呢，用到三分之一，菩萨用到三分之二，佛圆满的。啊，佛用的完全是真心。啊，这是我们要学的，学佛就在学这个东西。啊，心量要脱开。啊，这对我们凡夫说的。凡夫因为有自私自利啊，执着有个我，所以量不大啊，要在生活当中，要在处事待人接物当中把心量扩大，对一切人平等啊，不要有分别，不要有执着啊，把心量扩大，越大越好啊。我们中国古圣先贤教人呢，量大佛大了啊！那没有度量人，福报就很小啊。你有多大的福报，就看你有多大的量啊。你的量小，你的福报就小啊。所以佛量最大了，圆满了。啊，佛的佛报是圆满的啊，心量大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所有功德回向菩提啊，回向实际皆能远以佛故，以是到达啊，我们所修学的功德回向，希望将来能证得无上菩提，证得佛故，无有生灭啊，这个功德就帮助你，功德绝对不会失掉。 啊，念念向菩提，念念向西方极乐世界，念念向阿弥陀佛。下面呢是黄老居士的解释啊，他老人家注解啊，自初摄云啊，不是细讲啊，讲大意。首引大经呢，一名功德，大经者无量寿经啊，引无量寿经的来解释啊，经言道着善导。注押了称之为大经，称无量寿经为经中大经啊。天台就是智者大师啊，他称无量寿经叫大本，称弥陀经叫小本啊。善导大师们他们称为大经啊，称为小经，小经就是无量寿经，而不是阿弥陀经啊，小心。此菩提心实为往生净土之源，这句话重要。所以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不能没有本源呢 啊没有本源是决定不能往生的，这就是发菩提心非常非常重要。这缘者本也啊，故知若不发此心，纵然勤修，亦是无缘之水，无本之木，终不能往生也啊。你要不发菩提心，佛念得好啊，一心专念，没有菩提心啊。那像什么呢？这个举的例子很好，无缘之水，这个水一定会干掉啊，没有源头啊。啊，无本之木，这木没有，这棵树没有根啊，树没有根，它怎么能活得了？菩提心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根本啊！不发菩提心行吗？我们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得用真心生活，用真诚心出世在人间啊！所以我这个这么多年讲菩提心，我讲的很简单啊，我讲真诚心啊，就是观经里面的至诚心啊，清净心、平等心、觉心，就是身心啊，要觉悟啊。啊，觉悟自己是凡夫啊，觉悟自己错了啊，觉悟自己起心动念都在搞轮回呀啊，这是对自己的觉悟啊。要觉悟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是为度我而发的，觉悟 西方世界啊，阿弥陀佛建立西方世界是提供给我修行正果而建立的啊。弥陀对我有大恩大德，我们要知恩报恩啊。怎么报法呢？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往生极乐世界，亲近弥陀，证究竟佛果，这就是 报弥陀真恩啊，能报弥陀之恩，所有一切恩通通都报了啊，父母之恩，祖宗之恩啊，国家之恩，众生之恩，通通都报了。华严经上所说，一切一切，一切皆一，一点都不错。啊，云何以下？前面注解里头，云何以下就到周大师的啊，生命其意也，盖菩提者觉也。无上觉呢，就是佛。啊，菩萨觉。啊，菩萨觉悟了，但是没有圆满，啊，不能成无上，啊，佛才是无上觉，没有比佛更圆满的了，究竟圆满，啊，这是无上觉。啊，是故菩提皆是无上佛道之名，发心作佛，即发起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之心。啊，这两句出自《观无量寿佛经》。啊，这是世尊告诉我。佛是什么？佛就是我自己的心啊，是心是佛啊，不是外面东西啊。啊，心就是佛，佛就是心，这佛这个心是真心，真心就是佛。嗯，妄心就是魔。啊，佛魔都不在外，都是自己。一念觉成佛了，一念迷是做魔了。啊，一念觉魔变成佛了，一念迷呢佛变成魔了，就这么回事啊。你要是明白了，搞清楚了，佛可爱，魔也很可爱。那你对于佛跟魔的看法心就平等了啊，是一不是二啊，啊，要帮助妄心回归到觉心，回归到真觉，这就对了，这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所以《大乘经》里面佛才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这就是实心是佛啊。一切众生，包括花草树木，包括山河大地啊。为什么呢？全是众缘和合而生，还包括自然现象。啊，佛里面说雷神啊，电神，雷电的、啊、雷电是属于自然现象啊，啊，有雷公啊，风神、雨神。 这是不是迷信？不是啊。怎么是迷信啊？风雨雷电，通通具足了色受想行识啊，所以他跟我们能有感应呢。我们的意念专注跟他去起感应作用啊，我们念头妄念下来，一心呢念这个雷，念这个闪电啊，闪电就会起作用，让这个雷声小一点啊，让这个电光啊弱一点，那可以能做得到啊，好像他很听话了，很跟你合作 啊。如果你不能把意念集中，你对他就不会起感应，你的念头集中啊，对着他可以啊。地球上这些灾变，我们如果把意念集中啊，希望这个灾变的时候变得越来越小啊，到灾变不会发生啊，这个地球善化大地它会跟你合作的啊。也就是说啊，就像日本江本博士水实验一样，天地万物风雨雷电跟我们的念头都感应，我们的念头善它善，风雨风调雨顺啊，善念吗？我们念头不善也暴风暴雨啊，就造成灾害，就这么回事啊。所以这个世间呢，这是所谓自然灾害，不是自然，是人起心动念的感应啊。这个道理佛讲透了啊，但是人不相信。现在人着重什么物理，不懂心理啊，更高层的是心理啊，物理是从心理上变出来的 啊。所以境从心转，那境就是物啊，物随着人心转的，心是主宰啊，物不是主宰啊，这个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啊。非常难得的，近代科学家把它证明了啊，近代的量子学家啊，搞清楚搞明白了啊。黄念老他是研究科学，他在学校里面教无线电啊，教科学的，你看在这个经里面前面296页，他讲到一毛一尘的微点皆从世纪离体而现，这是讲科学。在338页讲微尘，他引用现在的科学家的话啊，1980年后科学家发现了微中子啊，也就是讲的量子。微中子多大呢？只等于一个电子的1/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穿透10亿公里厚的铝板 或者是钢板，记住啊，多厚啊，10亿公里，这么大的力量，它能穿透啊！粒子是阿赖耶的境界相，心念是转向，能量是业相。啊，这是用现代的科学来印证的佛法讲的阿赖耶的三性相。啊，10亿公里已经穿透了地球了。地球从它的直径通过地心到这边不到10亿啊，没有10亿啊。啊，所以心理现象是根是本，物理现象是枝是干。啊，那么今天的研究都在枝干上，没有找到根本，所以问题出来了，找不到方法解决。啊，佛法找到根本，所以他有办法解决。啊，今天物理学家用种种的发明来改变基因，啊，希望动植物能够长得更好。啊，其实现在基因出了问题了。啊，那么中国从前不要这个东西，它有没有方法长得非常好，而且非常营养，这现在证明比现在价值高。中国人说用心理，人心厚道啊，人心爱人啊，啊，讲伦理，你看看，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这样的心种植出来的农作物，它怎么会不好呢？啊，这就是东方的这个文化了，重视在精神，精神影响到的物质是最好的。啊，科学技术它不懂这个。啊，推的心没有那么善良。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它没有。起心动念是都相反的。啊，用种种这个物理学的方法来改变，越改越糟糕，还不如不改。啊，这是呢，崇尚物理，疏忽了心理，这个事情是个大麻烦的事情。啊，可是今天这个观念已经完全建立了，人人都相信。啊，今天我们提出心理，没有人相信，那怎么办？那只有看科技、科学技术毁灭这个世界，世界毁灭了以后再来。这个很悲惨啊，科学技术的时候带给我们这个享受啊，不过是200-300年了。我们付出的代价的时候是地球的毁灭，不值得了。啊，这个事情不是没有人知道。 英国汤恩比博士在70年代就讲得很清楚啊，也就是四五十年前吧，半个世纪啊，他就提出农耕要恢复过去人工的方式啊，那一种农耕生产的这个农产品是真正有营养啊，对人真正有利益啊，没有一点副作用。这他主张恢复古时候人工的种植，不要用机械，不要用化学啊，主张科学上这些发展一些工具啊，只能够用在我们的衣食住行，衣食住行以外的决定不要去发展，不要去搞它啊，把科学技术限制在衣食住行上，很有道理啊。啊，真正有智慧呀！啊，可惜没人相信。啊，他这些谈话，我们在记录上看到啊，啊，他们出了一本书啊，跟池田大作的谈话。啊，我看过这本书，我对他老人家的见解非常佩服。啊，他也谈到21世纪社会问题。啊，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他认为一定要用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孔孟学说是中国的，大乘佛法也是中国的啊，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敬佩到五体投地啊，也热爱到五体投地啊，内行啊，他真懂啊。啊，那我们在欧洲，在英国就没有看到第二个汤恩比，他们有继承人了。啊，欧洲的汉学我是两次去访问啊，我了解了，明白了啊，传统的文化，大乘的文化确实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许许多多问题学佛不能不知道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是心作是佛是根，因为有这个根，我们现在的心想作佛就肯定能成佛。盖能发如是心者本来是佛啊，此作佛之心呢就是本来是佛之心啊，所以下面 富人，慈心广大了，树穷三世，横遍十方啊！这个心就近了，救急是急，穷尽发愿，救尽救急是济，是理。现在人讲的真理啊，真迹就是真理啊。啊，穷尽发愿，法是万法啊，整个宇宙一切万法的根源你都明了了啊，这是什么人呢？这是佛啊，佛用什么方法？佛就是用真心，你用真心，你的问题能解决啊，你能够见性啊，救急真迹就是明心见性啊，我用这个来解释大家就好懂了啊。穷尽法缘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你没有障碍，你见性之后确实如此啊，事出世间一切法你没有不知道的，你没有不明了的啊。宇宙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啊？宇宙何去何从？啊，人生万物没有一样不知道啊。为什么你会知道？你见了性的，这都是自性变现的啊。慧能大师见性的幕后一句话说，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变法界虚空界是自性变现出来的啊，只要你见性全了解了。用什么方法见性？自性没有方法，只要你把障碍去掉它就现前啊。什么是障碍？起心动念是障碍，分别执着是障碍啊。只要你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执着，不分别，不起心，不动念，你全明白了。哎，就这么简单的啊。释迦牟尼佛是这么成就的，慧能大师也是这么成就的啊。能大师是听老师讲金刚经啊，他的老师是五祖忍和尚，慧能大师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一生一堂课没听过啊。寺院里面有禅堂，他没有去参过禅；有讲堂，没去听过经啊。他在寺院住八个月，是做义工啊，老和尚分配他到柴房破柴舂米啊，干这个粗活他干了八个月啊。最后这一晚上老和尚召见他，给他今天讲经了啊，半夜见面三更大家都睡觉了啊，他进他的房门 门一路都是开的。给他讲《金刚经》，实在是顶多两个小时。啊，经没讲完了，大概讲的是三分之一，讲大意，啊，他就豁然大悟。啊，为什么他听两个小时经就成佛了呢？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他听两个小时的经，他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他自信出现了，就明心见性了。啊，所以彻底通达明了啊，啊，说出五句话，何其自信，本自清净。啊，何其自信，本不生灭。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何其自信，本无动摇。最后一句，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说到这个地方，无数就是行，停了，别说了，衣钵就给他了，啊，叫他赶快走，啊，亲自送他，啊，叫他躲起来，啊，这个一躲就躲了15年，啊，大家把这个事情淡忘了，他才出来。啊，为什么要躲呢？嫉妒障碍。你看多少同学跟老师那么多年，啊，老师的衣钵都没有传给他，怎么传给你这么一个人？啊，大家不服啊。他真开悟了，那些人跟他那么多人没开悟啊。啊，法要传给真正开悟的人，真正坚信的人啊。啊，所以佛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啊，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那我们就知道，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你就证得了。为什么不肯放下呢？这个重要啊，这真正是关键呐。啊，常云明即真常。啊，明是光明，是智慧。即就是定，即静。啊，这两个是真常啊，不是假的。啊，明是智慧，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啊，即是德，性德。啊，如如不动啊！啊，真常是不生不灭啊，永离生灭。那真常啊，普悲具足一切，具足一切法，无欠无余，欠是欠缺。没有欠缺啊，不但没有欠缺了，也没有多余，圆圆满满，你全得到了啊，所以说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 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啊，圆满的德能，圆满的相好啊！我们今天讲福报啊，圆满的福报啊，你得到的，说实在话，不是几千个亿、几万个亿，那是太小了，太渺小了。你得到了变法界虚空界，所有法界你全得到了。那是万万亿、万万亿都不值得，那这些那鸡毛蒜皮呀，你那算什么啊？变法界虚空界是自己的。全是心性是变的吗？十方法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从哪来的？我心所现。诸佛法界里面，十法界一真庄严从哪来的？我识所变。这个时候真有我了。迷的时候没有我，觉悟的时候真有我了。我是什么？主宰呀，自在呀。这个时候你才真正具备智慧能力去教化变法界虚空界一切刹土里面的十法界众生十法界众生没开悟啊，你给这些众生感应道教众生有念他的念头那像发射台呀，发射出去了，马上周边法界你就完全收到了，信息完全收到了收到什么呢？化身去了众生无量无边，无尽无数你的化身也是无量无边，无尽无数，一个都不漏，这个本事多了。谁呀？自己呀！这才叫真正慈悲，这才叫真正爱护众生帮助一切众生，觉悟一切众生，成就一切众生。这是普悲底下总结，如是之心，功德不可思议。若能一发此心，便能勤尽无始以来生死与诸有的沉沦。这就是解释。若能一发此心，勤无始生死有论。念老这几句话就讲得很清楚了。我们一听就懂了。你看，若能一发此心，菩提心一发，你就能够勤尽无始以来的生死与诸有沉沦，诸有沉沦就是六道轮回你就能了生死出轮回更以功德回向菩提。定能上证佛果你把你这些功德，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无上菩提，你就证得无上菩提证得无上菩提就是证得佛果所有功德绝不贪眷贪眷是损失，你所有的功德决定没有损失不但没有损失也不会消灭 道卓大师赐予啊，他老人家这些话了，直接道出菩提心的功用，超出勤俭，微妙难思。道卓大师是什么人？如果不是明心见性的人，他怎么能说出这话来？啊，明心见性，我们一般就称他是佛了。啊，不是佛，他讲不出啊。啊，只有佛才能说得出这些话来呀。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确确实实超出情界，情是有感情的人。啊，也就是说他有分别执着的人。这叫有情嘛。啊，有情众生绝对没有这种见解。他超出了。超出六道，超出十法界。啊，六道十法界里面的人没有这样的见解。啊，菩提心有这么大的作用。啊，如果说是你自己想发菩提心，我从哪里发起？啊，大师这个地方呢，这个注解里头有几句话，你从这个地方发起，慈心广大周边法界，你从哪里发起？啊，你心量还小，这个人不容他，那个人也不能容他，那你就知道你没有菩提心。你念佛念得再好，不能往生。啊，首先要包容啊，要平等啊。啊，我的心对待人不平等，这个我喜欢，那个我讨厌他，这不行，这不能往生。啊，你从这个地方细细去反省，啊，你就晓得了。啊，你有没有发现，你能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啊，你具不具备极乐世界的条件，你就知道了。啊，慈心究竟。啊，究竟是等若虚空，究竟两个字的意思，没有妄想分别执着，这就究竟了。啊，菩萨没有分别执着，有妄想，不究竟。啊，佛呢，妄想没有了，这叫究竟啊。啊，这个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学，生活里头学，工作里面学，处事待人接物里头学。啊，学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能办事吗？啊，办事非得用心啊，这能办事吗？能，而且办得非常圆满。起心动念办事，往往后头还一匹路。为什么呢？真心嘛，真心充满了智慧。真心办事是智慧啊。啊，我们通过思考了，通过思考是知识。现在人学的是知识，不是智慧啊。知识办事办出很多纰漏出来啊。后遗症一大堆啊。 啊，为什么心不清净？你想想看，清净心是阿罗汉，跟阿罗汉的不能比。啊，平等心是菩萨，大彻大悟心是佛心。啊，我们现在起心动念里面，妄想分别执着，通通都有。你能没后遗症吗？不可能呐！啊，为什么？你想的不圆满，想到这里那一边忘掉了，想到那边这边又忘掉了。啊，唯有智慧，不要通过思考，面面周到。啊，在这个世界。中国虽然这100年的动乱，你细心去观察，你到全世界去走一走，中国人还是全世界里头最好的人。啊，虽然现在学的不像样子，比较起来，中国人还是最好的。什么原因？过去几千年呢，祖宗教化底蕴深厚啊！啊，我今天说这个话，我充满了信心。为什么？我在汤池做了3年实验，那我发现人怎么是这么好教的？这教中国人，教外国可不是那么容易。啊，几千年来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2000年来大乘佛法的熏陶，这个底蕴厚啊！啊，今天违背了啊，放弃了，疏忽了传统，啊，疏忽了大乘。啊，学学外国这些东西，把自己搞得这么苦，这么多灾难，啊，只要求，只要回过头去找老祖宗，问题统统能解决。啊，要相信老祖宗圆满的智慧是自己的心得。啊，自己跟老祖宗没两样啊！啊，我们要开发自性里面的智慧，开发自性里面的能力，开发自性里面的宝藏，要重视精神，不要学外国人。外国人重视物质，不知道精神。啊，所以今天灾难来了，他没法子解决。啊。中国东方像印度啊，这个东方的时候，它有底蕴啊。哪一天一觉悟，回去找老祖宗啊，老祖宗遗留下这些典籍都在啊，智慧在这些书本里头啊，方法在这些书本，经验也在这些书本里头啊。你只要多看看，完全明白了。今天我们最大的问题，如何恢复对老祖宗的信心，这是关键。啊，也就是说，老祖宗这套东西帮助你，能帮助你多少，完全在信心上。你有一分信心，老祖宗帮助你一分；你有十分信心，老祖宗帮助你十分。你有1000分的信心，他就帮助你1000分；10000分的信心，老祖宗帮助你10000分。完全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了。 啊，我们决定不能疏忽。啊，恢复对老祖宗的一种恭敬啊，老祖宗对后人的照顾无微不至啊。我学了佛之后，我心里常常这样想啊，我们的老祖宗都是佛菩萨化身来的，不是凡人。啊，几千年前所传下来的东西啊，佛法传到中国才两千年，跟佛法一比完全相应。啊，那么现在把老祖宗把佛法跟近代科学一比，哎，也相应。科学证明了。啊，所以今天只有少数很少数的科学家懂得。啊，他们知道。啊，这个里头理太深了。啊，我们不是经过六十年的熏陶，所以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大乘经教上熏修六十年了，一天没中断了。啊，我们才有这么多的体会，才有这么多的认知。啊，三年五载，不行了。啊，祖宗的这些东西熏习，大乘熏习至少十年，你才有一点根。啊，二十年三十年肯定有悟处啊。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祖宗教诲，教之道贵以专。啊，教要专，学当然要专。啊，不专，得不到东西。专怎么样？专你就得定。啊，定久了就开智慧，豁然大悟。啊，问题才能解决。啊，戒定慧三学是从佛法传过来的，传到中国之后，道家采取了，儒家也采取了，儒跟道都采取了佛的戒定慧，啊，正好，啊，儒家也讲悟啊，讲悟性呐，道家也讲悟啊，啊，但是佛法那个悟彻底，为什么呢？叫你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儒跟道没讲得这么深啊，儒跟道只讲你别执着就好了啊，所以他们那个境界，阿罗汉的境界啊，没有脱离六道轮回啊，但是天人境，人天境界啊，道的境界比如还高一点，道大概是在色界天跟无色界天。啊，儒家的境界是欲界天。啊，佛的境界能超越三界。啊，不但超越三界，超越了十法界。啊，那么今天佛法在全世界也只有保存在中国。这是比什么都可贵呀！啊，中国人要真干呐！究竟圆满的大法啊，这是变法界、虚空界里面稀有的法宝。啊，特别是这一部经， 啊，你要嫌这个佛经太多了，你就要这一部去行的。为什么？这一部是顶尖啊，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设的一切经第一经，顶尖的啊。你只要把这个掌握了，你这一生就能往生，就能成佛啊，你就能证得大圆满。确实，世出世间找不到第二本呐。啊，我们特别感激夏莲老的慧气，为什么呢？如果不是他的慧气，我们要修五种本子太多太杂，不好念。哪一句重要我们也找不到。夏老用了10年的时间呢，不短了，10年的时间汇成这一本。啊，人家那是什么样修行的功夫，什么样啊汉学佛学的体子。啊，还要用10年时间啊，才能把这桩事情搞成功。啊，念老是夏老的学生。传法的学生呢，登堂入室的学生呢，啊，亲自听老师讲解这部经，啊，老师嘱咐他给这部经做个注解，他不违老师的教诲，真把他做成功了。啊，我看到这部注解引用经论古大德的这些论著193种，我跟他见面，到他家里去访问，看到这堆书在那里，我问他了：“你从哪里找来的？”啊，这样完备的资料，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你从哪里找来的？真的是三宝加持。哎，就有人送这些东西给他，不可思议，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当年在台湾修学的时候，啊，苦于资料的缺乏，找不到我。啊，大经大论只有寺庙藏经里头有，藏经不能借出来。要抄那么大东西怎么办？啊，天天心里想，哎，想的时候，哎，真就有人送来。啊，我想的东西几乎都得到，心想事成，不可思议啊！啊，你去年我想的这个。唐太宗的群书之要啊，那是根本不敢想我会看到这部书啊，就有同学大概在网络上听到我设这个书名啊，他们就找到了2部寄了送给我啊，这是我意想不到的，因为这个本子太少了啊，什么时候印的呢？民国初年印的，大概就我出世那个时候印的，啊，80-90年，啊，经过这个中国经过军阀割据的动乱，8年抗战，还文化大革命，啊，那个时候印的本子不多啊，顶多1000本，到哪里去找？ 多少图书馆没有这个书啊，也没有人知道这个书啊，居然出现了，如获至宝，说祖宗之德了，哎，这个东西保留的给我啊，我马上拿到世界书局找他老板跟我印一万套啊，目的何在呢？希望这个书啊不会失传，失传了，一万套不会失传了啊！目的在保存古籍，这是中国的国宝啊！啊，不可以再丢掉了啊！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习啊，学习这一样。等于说把中国四库的精华精髓你都学到了啊，四库那么大你怎么看，从哪里看起，哎，这一部书是四库精华啊，你就全都读到了啊。除这个之外，意想不到的又得到一部好书，过学之要啊，过学这样内容是什么？就是四库全书，真的精华，经史子集，比这个分量大多了。啊，这个分量的时候，只有一册了。啊，这个是50万字啊。过学之要啊，大概有10倍，啊，大概有300-400万字的样子啊，这么厚的本子8本啊，现在我也叫他书局给我印，印10000套，书店告诉我6月就出版，就交书了啊。这一套书呢，我要送给全国各个大学图书馆啊。你要想认识四库全书，你先看这个，你看这个你就知道四库的内容，四库是什么玩意，你就知道了啊。如果你是喜欢四库哪一部分，你就等于说是四库的素引，四库的介绍啊，导游啊，你想哪一部分你就能专攻某一部分啊。这是让你认识四库啊，你会对四库产生欢喜心啊，你会真正爱护它，认真去学习的，有个门路可以入门呐、啊，否则的话四库从哪入门？啊，现在印的这个精装本这么厚一册，1500册从哪读起？啊，这个书就太好了，啊，是我多少年来做梦的理想，没想到民国初年那些汉学家他们编出来的，用了10年的时间。编这套书前面有序文啊，那个写序文的丁卯年，我出生的那一年啊，他们用10年功夫做成功了，是我出生的那一年啊，也就是说95年前他们在工作，85年前完成了，我出生那一年完成了啊，真的是宝啊！啊，这2样东西，一个是旧社会、旧国家全书之要，这个呢是旧中国传统文化啊，没有这个东西，传统文化无从下手啊，这是传统文化有下手之处了，真难得。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